第73集，许苏发现自己的亲妈其实也是个欺软怕硬的主，而苏安娜也发现自己居然一点也不了解肚子里掉出来的这块肉。这回没有马友替她挡刀，那可就真的得挨亲儿子的宰了。这场对峙终于以苏安娜的失败告终，她悻悻地上了楼。苏安娜上楼之后，傅云宪倒是笑了起来。够凶的，你妈都怕你了。久未见面，许苏莫名一阵鼻酸。 说，那些人有影响吗？ 听出许苏是问他跟死磕派的那些纷争，傅云宪轻描淡写地说：“ 同行相忌，他们算个屁。” 在许苏眼里，傅云宪三个字绝对是无所不能的同义词。他见不得他遇上不顺，哪怕是毫厘假间那么一点点儿，还是因为自己。他愈发懊悔自己当时的莽撞。傅云宪低头看着许苏，问他：“ 有话说。” 许苏确实有话要说，但他知道现在不是时候。傅云宪不会同意他去何祖平那里，只怕他想帮忙，结果却适得其反。想了想，许苏说：“ 叔叔，你躺着，我给你揉揉太阳穴吧。” 傅云宪在 W 市忙碌于蒋振兴案，刚下飞机就被苏安娜喊来这里，一路马不停蹄的连轴转，他确实倦了。头一碰上沙发，眼皮便觉沉重。许苏轻柔地替他按摩太阳穴，令人感觉舒服。傅云宪的鼻息渐沉。很快就睡着了。从这个角度看，傅云宪就能看见隐藏在他头发里的那道疤，比正常皮肤颜色略暗，狭长凸起，显得十分狰狞。许苏一怔，随后想起这条刀疤的来历，年深月久，他都快忘了。几缕月光渗过窗台，挂在老旧的窗帘子上，厚重又油腻的布料就变了材质，像轻盈的纱，随着夜风轻抖。月光在傅云宪脸上投下一片阴影，他英挺的五官在忽明忽暗的光线中变幻，瞧着特别年轻，好像一下回到了十几年前。许苏突然感觉到，有些东西终于对上茬了。许苏醒来时，傅云宪已经不在了。不大的房子，寻遍楼上楼下，门里门外都不见人影。早晨六七点的光景，淡淡的晨光掠过房顶，鸟在枝头啾啾。许苏拎着一塑料袋的大饼油条回到屋子里，木着一张脸，缓缓坐回餐桌旁。苏安娜从洗手间出来，在睡裙边擦了擦自己的湿手，扯了根油条吃起。刚炸出来的油条金黄油亮，香气四溢，但仍没堵住苏安娜的嘴。她问儿子：“ 傅云宪呢？昨晚不是睡沙发上了吗？” 许苏扭过脸，低头看厅里的那张沙发。此刻天光转亮，窗帘子依然油腻肮脏。他不愿意承认自己示好了，讨饶了，可傅云宪似乎并不领情。 那姓傅的是不是不想再关照你了？ 苏安娜突然贴近许苏，说话的嘴唇动得夸张，口中饼屑险些喷到许苏脸上。许苏猛地往后躲开一步，苏安娜呼出的气息令人嫌恶，像含着一口馊饭。 你当初就该给人家当干儿子，还能补救吗？ 见许苏没回答，苏安娜又追问一遍，她天生嗓门高，这话听着分外刺耳。 哎呀，这话问的哪儿跟哪儿啊！ 许苏忽感倦意，他几乎一宿没睡，也就临近天亮时分才眯了眯眼睛。 他手头有个大案子，忙得很。 苏安娜难得的没有追根究底，从许苏手里提过塑料袋，又转身上楼去了。他边走边嘀咕，说了些关于钱的事情，好像挺紧急，但许苏没仔细听。 许苏重新回到沙发上，蜷起身子，闭上眼睛，像搜寻人类遗址般感受那人的余温，认真而虔诚。昨天晚上，他的大哥好像又回来了。何祖平是蒋玄请来的，蒋玄的说法是九牧齐名，但出人意料的是，何祖平竟然也得到了蒋振兴前妻与儿子的认可。比起恶名昭著的官派律师傅云宪，他们都更信任死磕律师何祖平。若傅云宪是宋江，何祖平就是林冲，后者的民间声望远胜于前者。由于何祖平的加入，死磕派律师们引起的争议平息大半，这案子也就可以劲儿往一处使了。难得师徒携手办案，但分歧从未停止。何祖平坚持无罪辩护，要同当地公检法死磕到底。傅云宪同意无罪辩护，但只是以此争取关多久判多久的可能，并不是以蒋振兴无罪释放为最终目的。何祖平的辩护风格向来是一是一，二是二，不转环，不变通。他看不惯傅云宪与法院检察院的速辩交易，提出必须要检察院改变起诉罪名，要被释放的23人提起国家赔偿的诉讼，一旦蒋振兴被判刑，更要坚持上诉死磕到底。何祖平也能一眼看出蒋案定案证据的三性皆有问题，他严辞斥责傅云宪不是真正的法律人，先判后审毫无法律精神可言。 你跟我谈法律，我们就谈法律。梁高一部于2014年出台了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的法律意见，里头明确表明，行政部门对于非法集资的性质认定，不是非法集资刑事案件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的必经程序。即使政府允许立项，法院照样可以定罪，二审再判你个无期也是情理之中，法理之内的，你又凭什么死磕无罪？ 傅云宪夹着烟，他对圈内铺天盖地的指责声毫不在意，也对何祖平的激昂愤慨不以为然。他淡淡一笑，又吐出一口烟味。 你何祖平是英雄，是国士，我傅云宪只是律师，我不求杀身成仁，更不会拉着我的当事人一起陪葬。 何祖平不仅没能辩过傅云宪，也没能说服蒋振兴，因为傅云宪在会见时对蒋振兴说， 我不预设你会无罪释放，也不认为这件案子最终能判无罪，判决之后再上诉又得拖至少2年，最大的可能是维持原判，振兴集团的资产无法返还，最终还是一判死期。你在里头也能听到外头的事情，有要置你于死地的，也有倾家荡产之后还愿意联名上书保你一条命的。若你真的有男人的担当，就了结刑事官司，开始民事重整，早点把钱还给投资者。